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讲到忠孝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无论在中国固有文化，或者是在大乘佛法里面，都属于心性之学。这两个字在六书里面都属于会意，亦即是说我哋睇到嗰个符号，体会佢所表嘅意思。心佢嘅意思好难体会，好难懂，大家在《楞严经》里面看过，《楞严经》一开头，世尊对阿难问他心在哪里，并没有说是真心或者是妄心，阿难比我们聪明，讲了七个地方都被世尊否定。那段文章很长，古人的科判定为七处精心，亦有人将它判作七番破处。都有它的道理。心不单止找不到，甚至心亦没有办法想得出来。所以佛经里面常用八个字来形容它，叫不可思议。心行全灭，这八个字能讲到一些相似了。如佛讲的心都是讲真心，都是讲本性。真心本性遍一切处，佛法里面讲的心包太虚，楞严特别讲得透彻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是为心所现，所以心是能现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心之所现，就好像我们发梦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发梦的经验，梦里面有虚空，有法界，有一切众生，从哪里来的？ 现代人讲从意识心里头变现出梦境，冇错，意识心是个妄心。佛法里面讲色心变现出的梦境，而我们所谓的现实环境，现实的虚空法界芸芸众生，又有几个人知道是我们真心本性变现之物？那就没人知道了。心无相，心能现相。心起作用，能将那种现象任运变化。所以话是唯识所变，十法界依正庄严。识是乜嘢？识是念头。念头是心的作用，心起作用就叫做念。所以念这个字亦是会意。你看在中国文字上，念是金心，就是现在你那个心。你现在心在这里动，所以佛讲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想就是念，就是念头。心起作用，点将那个作用用得纯正，世出世间的圣人用心是纯正的。法菩萨用心是纯正的，纯正就是中了。那个心上如果不加任何符号，那表的就是心，加上符号就是表它的作用，中是正用。一啲过失都没有，一啲错误都没有，就叫中了。我们要懂啊，所以他意思无限的心讲，在瑜伽大学里面教人诚意正心，诚意是心之体，正心就是心之作用，要用得正，正就是中。但是我们现在凡夫，我们哪知道心？禅宗讲得好，若人识得心，大地无寸土，诸佛如来教人冇第样，就是教人认得心嘅啫。认得心，你就成佛。由此可知，除佛菩萨之外，冇人认得心啦。声闻缘觉，未明心见性，换句话讲，仲未认得心。 何况等而下之。心起作用，就是思想，就是见解。那些思想见解错了，错在什么地方？佛家说有无明障碍住，烦恼搅和住。佛这么说，儒家亦是这么说。所以如佛论修行都是先断烦恼，然后开智慧，智慧开了你就认得心。儒家教人的纲目亦是这么讲法，格物致知。这个格物几重要呢？我们现在修学功夫不得力，就是没有从这个地方落手。没有去做。物是什么？物是欲望，物欲。一切众生对物欲深深地贪恋执着，他的果报生生世世搞轮回，搞三恶道。所以你修行想成就，就必须将五欲六尘舍得干干净净，你先有救。唔单止世间饭唔可以贪，佛法亦唔可以贪。金刚经上讲得好：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我哋谂下自己点解唔会成就？点解仲做地狱业？学佛嘅人做地狱业多啊！我睇得太多太多啦。现前做地狱业，将来一定得地狱果报。唔知果报之可怕，佢敢做业啦。起心动念，自私自利。起心动念，呃众心。呃佛菩萨，叫自欺欺人。他用的是什么心？这种心怎能成就？以这种心做些好事，亦有些果报。果报在哪里？三途六道里面去享受。如果五戒十善不具足，讲老实话，五戒十善具足的人不多。第一个就不诚实。五戒里头有不妄语，十善里头亦有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以语。我哋自己谂下，我哋有冇犯？如果犯咗，地藏经常讲得好，不涉地狱啊！你能走得甩咩？唔好话你有嗰种行为，起嗰种念头就造业啦。呢啲我哋喺前面已经读过唔少，起心动念都喺度造业。自己还想要有好的果报，哪有这种事的？ 往年我在休斯顿讲演的时候遇到塞鲁居士，在念生老居士的公子，我们一起吃饭，谈到这个修学之所以不会成就，他讲了一句话讲得好啊。他说人功夫不会成就，原因就是不知耻啊。我听到这句话深有感想，真的不知耻。儒家讲知耻近乎勇，勇是精进不懈，为什么不会精进？不知耻。我们那天聊天，亦聊出一个具体的结论，希望我们推行知耻运动。我们搞了个知耻学社，有这样的一个念头，人能知耻，那就是世出世间圣贤的根基。菩萨之耻，所以他能成佛；声闻缘觉之耻，所以他能精进。什么叫知耻呢？不如人是耻辱。要以哪个做标准？以佛菩萨做标准。我哋样样比唔上佛菩萨，就系我哋嘅大耻辱啦。去向佛菩萨学习，佛菩萨身心清净，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放得干干净净，佢能做得到，我哋点解做唔到？我们为什么还要贪着，还要搏命去营求？错了。佛法讲用心，都劝人发菩提心。菩提心里面讲直心，讲至诚心，就是孝，真情到极处啊！这个是真心，是本性，是菩提心之体。心性起作用，有对自己，有对人的。对自己的是心心，心心是自利心；对人的是大悲心、大慈悲心，这种是利他。所以心心和大悲心都是中的意思。你的心起这种作用正确、纯正、无邪，那什么叫心心？古德解释，好德好善，这句说得不错。好德好善的心，什么叫德？前面讲过，全心是德，全什么心？ 我们将世出世间圣贤的教诲归纳成十个字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心里面常存这十个字，就是心心了。这种是自受用，各位真的能常存这十个字，自然健康长寿，心情愉快，世间人讲的幸福美满就表现出来了。你的忧虑、你的烦恼、你的罪业就能消除。如果同这十个字相违背，你造业了。你不会离开烦恼，不会离开忧虑，不会离开恶业。心存这十个字，那就是有德。前面文上讲的积德，念念不忘记这十个字，就是积德了。内功大悲心利他是雷公，你真的积德，德在哪里表现？德就在你形象上表现。古人所谓诚于中而形于外，你的相貌、你的表态就将那十个字完全表现出来了，在你面上里面。佛陀讲六根门头放光动地，什么放光？就这十个字放光。动地是感动人，你的相貌、你的言谈举止，自自然然显示出看破放下、自在随缘。这八个字就是放光动地了。再加上念佛，那就更不可思议，咁先达到究竟圆满。呢十句，我谂我哋每个同学都记得好清楚，都能讲得出嚟。但是没有将它摆在心里，没有将它摆在行为上，因此我们功夫仍然不得力，仍然在这里做六道业。讲六道业还讲得好听，实际上是做三途业，怎得了呢？ 最近呢几年嚟，我哋学佛，前日陈大使问我，我哋今日嘅题目系乜嘢？我就同佢讲，我哋有个总题目，八个字：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我哋嘅目的系知恩报恩。要将知恩报恩落实，我哋学佛嘅人知恩报恩系挂喺口度，日日念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咩叫四重恩？唔知啊！父母对我哋有咩恩？老师对我哋有咩恩？国家社会对我哋有咩恩？一切众生对我哋有咩恩？有几个人知道？唔知道就系耻啊！知道而冇办法做到，亦系耻辱。要真正去了解佢，佛法教学信解行证，你点解做唔到？你解得唔够透彻。如果你理解透彻啦，你一定去做，唔使人鼓励，唔使人勉强，自动自发就去做。解得唔够深，唔够彻底，点解会有呢种现象？仲系一句老话，唔好学，唔肯学，咁就冇办法啦。边个能学到？好学嘅人学到。肯学，我往年喺台中亲近李老师嗰阵时，我在家未出家，我跟佢一年三个月，以后去台北出家。李老师嗰个时候喺台中住咗十年，学生十几万人。佢好感慨咁讲咗一句，佢话你哋呢啲人跟我十几年冇学到嘢，学到嘢嘅人走啦。台中同学走嚟台北揾我，佢话老师话你学到嘢，你学到乜嘢？我话老师冇特别教我，上堂嘅时候你哋大家唔系都喺一齐咩？呢句是真话，老师从来没特别教我。为什么我能学到，你们学不到？我有心，你们没心。我想学，肯学。你们虽然日日坐在那里，听得比我多，机会比我多。你们是耳边风，你们听完没落在心里。所以唔肯学，日日喺老师身边守一世，仲系做三途地狱业报，咁叫真正可惜啦。 现在我们看到忠孝两个字，我感触非常非常深。这段文的注解亦多，30多页，希望各位细心去看一下，看完你再听我讲解。真的肯学，喜欢学，认真学，你一定得受用。这个受用不止一生，绝对往生不退成佛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